大兴区洪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第一批40名参与仲夏夜之梦夜宿最美博物馆的小萤园在中国园博馆举办开营仪式，由此也拉开了市公园科普夏令营的帷幕，请听报道。 上午9点半，随着园博馆琴音雅韵课程班学员弹奏的古琴名曲《神人唱》在中国园博馆大厅奏响，第一批40名小萤园在园博馆大厅举行开营仪式。中国园博馆宣传负责人王新英介绍， 晚间就住在园林博物馆中，他可以品茶，可以练习书法，观赏花卉，了解园林中的小动物等等。 除了园博馆的夜宿最美博物馆活动，市属公园中还有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集结号、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之旅夏令营活动。此外，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暑期科普游园活动，还有园林文化体验、动植物观察、植物巧手制作、研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颐和园宣传负责人马访讲述了公园妙手荷香活动的具体内容。 通过持荷、赏荷、咏荷和会荷这几个环节呢，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啊，了解荷花的科普知识，拍摄荷花的美丽的身姿，咏诵荷花的诗词，并那个绘制呢荷花的团扇呀、布包啊、国画啊等等。 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处处长宋礼培说，市属公园暑期开展的这47项、100多期的公园科普夏令营活动，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个是我们有一些夜宿体验的夏令营，第二呢是我们有很多围绕着园林文化的营日活动，围绕古树文化，我们有古树观察、古树保护教育等等。第三呢就是我们围绕着植物啊、爱鸟活动，还有昆虫观察等等活动，都非常适合孩子们去探索自然、了解自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本月27号到31号在北京长廊馆举办。本届展会以“共筑文艺新时代，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将带来涵盖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曲艺和杂技7个艺术门类的近5000件展品，集中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伟大成就，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凸显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等内容。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进京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从3个区段的展览入选作品当中分别评选出部分的优秀作品，包括表现性油画、写实性油画、抽象性油画，共计展出作品187件，展览将持续到本周日。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联合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昨天在故宫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开展，两家机构从珍藏的齐白石作品当中精选出200多件绘画、雕刻、文献，按照天道酬勤、浮梦还乡、老当益壮、白石篆字4个部分展现齐白石老人的艺术成就。这是故宫博物院时隔64年再次举办齐白石大展。午门展厅部分将持续到8月12号，西燕翅楼展厅部分将持续到10月8号。北京画院美术馆目前也在举办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韵之二展览，双展交辉将共同掀起一场关于齐白石的艺术热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高温闷热天气显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此外，由于前期强降水，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近期呢，请大家不要前往上述危险地带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住在876又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讨论关于房子的这些问题，关于房子的那些问题。那其实肯定有人就会问了，就说这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什么样的房子它算是好房子？那究竟有的人说是这个，哎，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这就算是好房子。那有些人可能对于楼层的要求啊，地段的要求啊，包括整个装修风格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那对于好房子，可能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咱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关注到的这个跟房子或者好房子相关的一点，也是被很多人啊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光。你看这采光啊，因为现在很多我们这个比如说年轻人啊，白天基本上都上班啊，晚上回到家其实不太牵扯到这个采光的问题，因为回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用到这个灯啊这样的一些光源啊，不太牵扯到比如说这个时候还有太阳。但是其实比如说周末啊，在家这个房子采光好不好，如果不是阴天的话，这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如果在家里从早到晚基本上都是不开灯不行的那样一种状态的话，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房子缺少一些活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采光的问题。其实说到采光啊，这个采光充足怕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想，一栋房子啊，在被分隔成这个不同户型之后，它就会存在有户型欠缺啊，包括采光等等一些问题。那今天就来分析一下，怎么样通过一些简单的这个啊装修设计，或者这个硬装或者软装的搭配，能让这个房子的采光啊逆袭，颜值飙高啊。而且这种方法也是适用于绝大部分的采光问题。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节目交流，比如说您在采光或者说在自己这个啊装修以及住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或者说打成互动。在直播节目，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啊，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怎么互动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留言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联系了。那如果说在直播时间以外啊，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包括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想要发给我们的话，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官方微博是新浪的啊，名字叫做住在876。这个住在呢，两个是汉字，876是数字，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住在876。这就是我们的官方微博。然后呢，您找到我们官方微博了之后，无论是这个评论也好，或者说呢给我们发私信啊，都可以。 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发送邮件啊，邮件可以发到我们的邮箱，邮箱是住在的汉语拼音，然后876三个数字啊，住在的汉语拼音加上876三个数字 @163.com， 这个是我们的邮箱。把您的问题越详细越好啊，发送到我们的邮箱或者我们的微博，我们就能够取得联系，帮您来解决了。 是的，这里就是住在876，我们在每天的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为大家聊跟您的家有关系的，基本上算是所有的话题吧。 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一位专业的设计师。 是。 那我相信这位专业的设计师可能在某一方面应该是有独到的见解。 哎， 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设计师。 北京宏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宏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滕小冉女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滕小冉。 小冉刚才还在跟我说 啊， 他维子那个出图像吗？我说想出图像可以有。 可以有，可以，这个可以有，对对对。 对，而且他也说他头一次上直播，可能不知道会聊什么。我说没关系，我说随着我们问的一些问题走，因为我们就是上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官微可以发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解答。同时呢，我们也有线下的，比如说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有我们的官博，而且同时呢，我们也有邮箱，所以我们每次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基本上最大限度的把大家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集结到某一个固定的一天，比如说今天你是专业的设计师，然后你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一些反正跟装修啊、跟软装啊、跟设计啊有一些关系的一些问题，这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儿吧？ 啊，这个没问题。 对， 挺好啊。 是，当然其他的肯定不会问，比如说，醋溜里脊怎么炒啊？这个就不会问了啊，放心。来，抓紧时间，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第一位听众这名字叫做魔镜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家里这个房子朝向不正，但是相对来说户型还是比较方正的，而且是一高层，但是呢这屋子采光就一直不太好，那请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设计师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这样的一个户型或这样的一个房子采光好一些呢？对啊，您就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户型方正是不是就其实说明啊，就是比如说客厅是客厅，卧室是卧室，就在屋子里边看起来还是方方正正的哈。但是朝向不正，可能不是说那种比如说南北向，可能也未必是东西向，可能还偏一点。我个人理解他的这个问题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是这样的，那个就是这个朝向的问题呢，其实有时候是建筑方他们在盖好的情况下，这个咱们无法改变的。但是啊，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设计手法和手段，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房子的户型，不管是从光线呀，这个格局呀，都能通过这个设计的手法来改变。 因为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实际上很多的听众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我这个房子不正。其实他可能不可能说我买这房子我专门拿一个指南针，或者说拿一个罗盘我专门去测。他肯定有一个目测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向。比如类似于说，这个桥应该是在北边的，我这个房子正好正对着桥，那可能我这个就是北向的。但这个桥也不一定是正北方向。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从咱们这个肉眼的那个感觉上来，你是看的不是那么准的，不是说咱平时拿个罗盘来测一下，这个方向是比较准的。但是啊，咱们就可以通过装修这个里面的一些格局的一变动，或者一些小的手法，让它从视觉上有所改变，感觉你这个房子很正的，很光线很好的，然后就是住着很舒服，然后色彩感觉进去也很温馨，就是这样。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正不正可能不太重要，可能关键对于魔镜这位听众朋友要改变的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房子，他可能觉得每天的采光不是特别好，可能他需要在日后啊，比如说我是不是要有一个灯带呀， 要有多安一些镜子啊，类似这种方式，哎，就显得家里亮堂一些，这个可以改变吗？ 啊，这个可以改变。其实话说回来呢，就是这房间里如果没有光线的话，是真的住着很不舒服的，很压抑的那种感觉。虽然人类这个不需要和光的光合的作用，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离不开光线的。 嗯， 尤其是对于我们长时间在这个用眼睛这个活动，在这个比较暗的这个环境当中，是眼睛是非常不舒服的。 嗯， 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怎么做才能提升这个房间的亮度呢？ 嗯，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天花板涂成浅色调的，或者提升亮度感。 嗯， 然后通过这种手法或者颜色，这样我们能把它改变。 嗯，窗帘可以有一些变动吗？ 可以可以。窗帘啊，可以，包括壁纸啊，包括这种墙面的颜色啊，我们都可以改变。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白色的，绝对对增加那个亮度是有比较好的一种颜色， 嗯、 而且在这种白色颜色上，如果做搭配其他的搭配来说呀， 嗯、 它没有大的误区，就没有大的可困难调整的地方。 嗯、 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调的色啊。 那咱们说一个旁的，因为您今天头一天来做节目嘛，可能得慢慢适应和体验一下，不过没关系、 嗯， 因为你平时做的就这份工作嘛，应该没问题。 对对对， 就是你看你这个工作，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那肯定就是比如说家里的绿植啊，包括家里的院子啊、天台呀、啊，就这些。这些的绿化和软装应该你们也做吧？ 我们也做。包括现在啊，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然后对这个院落的这种要求也在提升。你比如说坐在院子里啊，然后喝喝茶啊，看看风景啊， 打个牌呀、 啊，对，小聚一下，搞个烧烤啊什么的。所以说水平在提高，他对这个生活的品质也在提高。 嗯， 所以当然就是咱们所生活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庭院这一块，它也要有所提高。 嗯，那我明白。那就着刚才魔镜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说好，他这个房子的朝向不太好。 嗯， 所谓朝向不好，就是因为我相信，咱们瞎比喻啊，就比如说，浩洋他们家的院子是朝南的， 哎， 嗯， 但我们家的院子是朝北的， 嗯， 那我相信朝南院子里种的绿植跟朝北院子种的绿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吧？ 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这个不管是这个是人的生活当中，它或者是这个绿植都有生命物的东西，它是离不开阳光的，越有阳光的地方它有利于它更好的生长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当然这个我们也要通过手法，这个一些小的造型或者是色彩，还有一些那个借光的东西，比如说镜子啊或者啥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手法让它充分的吸收阳光。 是的是的。 好， 你像我就对于这种问题一般比较简单粗暴，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无论是房子还是院子，我采光不好吧，我想不到比如说用镜子啊或者浅色的东西给它显得亮堂一点，打通就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你要万一真碰上长控墙，你打也打不了，那就只能憋着，哎，在那愁，哎，这怎么办呀？没光啊！ 那你这个不错了 啊， 更简单粗暴，有可能还那个违反很多的规定，就是行，我这阳光，我盖个阳光房 啊， 对吧？ 是， 这也不是说你说盖就能盖的，规划里没有，那肯定就是不允许盖的。 嗯， 好吧，啊，没关系啊，渐入佳境啊，咱们就着问题走啊，放心啊。来，另外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台球高手，他说，这个也是昏暗的问题。他说卫生间昏暗，没采光，请问设计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因为我相信他肯定不是一个边户型，因为如果是边户型，它应该是一个明位。 对对，一般是 那它应该是靠里的，里的应该是暗位。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在采光上？ 是这样，如果说你家的那个光线比较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卫生间上装一些那个不透光的那个窗帘。我想你一定是一个很喜欢，哎，这不对吧？ 嗯， 这个好像 没关系，你怎么想的，你就可以怎么说。 嗯，是这样，我还是自由发挥一下吧。 那太好了，我就需要这个， 因为这个卫生间那个现在就是这个卫生间没有这个窗户的，也很有很多的这个客户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想找的这个明厨明卫的还是比较偏少一些哈、嗯。可能根据这个开发商的关系，根据你选择价位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卫生间你想让它光线好一些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瓷砖的颜色可以选择浅色的，甚至可以选择那种光面的，这样它的空间就拉伸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吊顶，这个常规的咱们都是用那种铝扣板吊顶哈，这是常规用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用那简单的这个就是那个水泥板，就是那个防水的那个涂料一刷，然后周边吊点顶子，加一些灯光，把它这灯光作为延伸一下，这样它的空间也会大。还有通过我们可以做一个，如果空间足够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假窗户啊，放一些那个灯带，这样通过这个灯带的周围反过来，就像一个真的窗户一样。 哦， 还有可以通过这个镜面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你进去的话你就不会感觉到卫生间黑暗了。 哦， 就感觉很通亮了。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那你建议在卫生间，比如说我贴的砖要贴大砖还是建议贴小砖？我是说这种暗卫啊。 嗯，我建议是贴一些大一点的，贴大一点的它会显得空间更大一些。我们可以在局部，比如说在马桶的位置后边一小溜，我们可以稍微点缀一点颜色深一点的，这个呢它也可以这个和这个浅颜色的作为一个搭配，这样显得我们的卫生间更有个性、 嗯、 同时也达到了这个光亮的感觉。 明白。 嗯，其实关于卫生间这个采光，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简单直接，因为现在不都是家里有那什么浴霸之类的吗？你要觉得暗，你把那个一开，那整个屋都亮堂了。 不，我觉得还是按需来做， 也是 对吧、嗯？就是你需要什么，因为你比如说你把浴霸开开了，夏天怎么办？ 对， 很热了， 这也是个问题。哎，那刚好问到这儿了，我就觉得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卫生间，他喜欢用那种，怎么说日光灯。 哦，日光就类似于吸顶灯呗， 吸顶灯，就不 是那个颜色，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个算是 啊，就是直播间这个，这算冷光， 日光冷光对吧？ 嗯， 有的人卫生间喜欢用冷光，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哎黄黄的 暖光 ， 我就喜欢用暖光。 哎，这个比如说有什么讲究吗？或者对于这种比较暗的卫生间，它的用哪种光可能会好一点呢？ 我的建议的话，如果你比较暗的话，还建议他用一些冷光。冷光的视觉和这个暖光的视觉它是不同的感觉。像暖光的话，我们可以采取在卧室，显得温馨一些。那么卫生间呢，因为我们在那里面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暂哈，只是洗个澡什么的所以说我还是建议用这个冷光的。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就是浴霸哈、 嗯、 浴霸大多数都是那个暖光，它是有取暖和排风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新型的材料，而且现在就是装修那个房子都比较矮嘛，如果你还采取原来那种浴霸的话，它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说那个还不是特别的美观。现在的新型材料就是那个顶子啊四四方方的，而且整个都可以做亮的，那个灯它像那个 LED 灯一样，哎，不易坏，而且取暖、排风、除湿它都有了，所以它还减轻了这个房子顶子的高度，啊，这样你就会显得房子更高。有可能就比如说你可能浴霸可能需要15公分掉下来，那么这个顶呢可能需要10公分8公分就解决了，所以。 哎，这个倒是 用些新的材料， 这是一个好办法。 对对对， 而且也不贵吧？ 也不贵，和那个原来造价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 嗯， 但是你就是说这种灯的寿命啊，比浴霸的寿命还要长，现在 明白、 还要节能。 哎， 这挺好。 听人小冉说的这些 啊， 要比你那简单粗暴直接安一浴霸要强。 是， 你说你要在厕所里时间久一点，你说我想把今天这本小说看完这一章，你说你得流多少汗？ 中暑了都。 那样直接烤着还而且还很不舒服，像他那个不均匀嘛。 是，所以时间久了就要说，哎，你最近去海边了，见黑。来，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嗯，这个听众 没关系，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就行、 嗯、 好吧啊。来来来，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他们这楼啊应该是一共18层，他住在6楼， 他说他这个房型呢略奇葩啊，主要问题是客厅很大但是很暗，那个过道很长，卧室跟卫生间都挺小。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户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采光的办法？谢谢您。 它这个呢，因为这个楼是十八层的，它可能居在六层，就相对来说比较低。如果它周围都是这种楼的话，可能这个楼的楼与楼之间这种光线啊、距离啊，可能就会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就感觉不通透。住在这个六层，对吧？像这种它楼道它那个进门这个门厅这块比较窄。我们呢可能是会通过这个，就像门口这块，我们先从地开始说起吧。那个地面嘛，就不建议铺那种长条的或者带花边的那些东西，因为这样它更显得碎。所以我建议它能铺一些浅色的瓷砖，然后最好是长条的。尽量能做多大咱们就尽量做多大啊，因为这铺砖呢它也有技巧，也有要算尺寸的啊，这样它把它的那个空间就会拉宽。然后再往上走，可能就是那个鞋柜一些东西。鞋柜呢，我们尽量选一些轻巧、薄、白色或者米色的一些这种造型的东西，简洁啊、大方。然后这样它会节省空间。那么就是鞋柜的底下，我们尽量可能做一圈发光的灯带，就比如说感应式的，我一到那儿它就发亮，这样它底下就会有通透，就会有空间，就会有空隙。然后让它能吸收，让它能喘气的那种感觉，这样它就会很舒服的。如果这个中间这一段呢，也可以采取，那么有一个大概15公分的宽度哈，打一些灯光，可以放一些钥匙啊什么的，这样它就有空间了。再往上走的那个顶子呢，尽量也是如果主要是看装修什么风格吧，如果简洁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个平顶，那么灯作为那种筒灯形式的，不要一个主动掉下来那种的。然后周边呢也要给它相应和地一样相应的做一圈那个灯带和那个墙面不要接触。 没关系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上节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因为关于小太阳他们家的这问题，咱们在一会儿信息广告之后，咱们再继续让小冉给大家解答。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姑妈是个男人 啊， 而且有很多的追求者。 什么？ 男人扮姑妈，六次惊喜完成，无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7月18日至8月19日，来地质礼堂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你的笑点已经被我们承包了。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0%。 快乐很简单，87.6。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来来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啊，播出平台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此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嗯，这位新朋友是北京宏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宏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滕小冉女士，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滕小冉。 嗯，其实今天我们会问出很多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但是这些听众朋友的问题虽然显得都不太一样，但是可能都有异曲同工的一个方向，就都是关于采光的。 嗯，是是是。 哎，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半时段呢，回答了几位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刚才小小的太阳的问题。 嗯， 就是说因为他们家的住的楼层相对不是很高。 嗯， 其实我觉得六层已经挺好的了，对吧？六这个数又那么吉利。 嗯 嗯，但是呢他又觉得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过道比较长，我相信就是属于客厅完了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特别长，分别左边一屋右边一屋，左边一屋右边，大概是这样分布的。 对对， 所以他希望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能够给他说说，哎，怎么样才能显得这家里亮堂一点。刚才呢在上半时段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小冉只回答了一部分。 嗯 可能刚刚说到了门厅，说完了 门厅。 对刚说到了客厅。 对对对， 客厅可以继续说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简单的就是说了一下这个门厅这个狭长的这个问题哈，就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现在呢，我想给这个小小太阳就是提一些建议，就是关于这个客厅也暗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客厅呢，我们不需要特别多的装饰。我们尽量就是少装修重装饰这一块，就是不用做太多的那种造型， 这样因为也会把空间拉小。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地面上的颜色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浅色的这个瓷砖来增加它的亮度，但是呢这无疑是一张是一项大的工程。那么换上浅色的地毯，亮色地毯也能提升这个亮度的作用，就是或者再把这个门换成这个玻璃门，让这个光透进来，这样也会显得这个空间会大一些，会亮一些。 嗯，刚才你还提到了说建议它安是筒灯是吗？ 筒灯，对。 为什么是要安筒灯呢？ 这个筒灯呢，因为现在啊你那个空间比较低，你不太适合做这种吊灯，因为吊灯它的光源也是有限，只是局部的。那么筒灯呢可以分散布整个房间，它的亮度就是整个房间都会发亮， 嗯， 光源也比较均匀， 嗯， 而且筒灯它做这个吊顶的话，它要求也比较薄，不会那么高。 明白。 这样都会无形当中都会把这个空间拉大。 明白明白。哎，那我再多问几句，就是一般人都会比如说好正门一进来， 嗯， 不管他这个地儿大还是小，他都希望做一个玄关，对吧？ 嗯， 但是你建议玄关这儿尽量就别摆花了，就我所谓摆花就我贴的这个砖，人说想摆一个小方块啊，它有一个小的造型啊， 对， 要摆一些花色，这种你不建议这样弄是吧？ 哎，我不建议他这么弄，因为他这个房子啊，他这个就是这主入口这块比较窄，如果你这么再做的话，他就显得堵乱，它就会显得更窄。 明白。 嗯， 然后再其次像客厅，因为一般就比如说哎呀我这个客厅有点暗，好了，嗯，比如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我一定得吊个顶， 嗯， 吊完了顶之后呢，第一我可以在吊顶的里头藏一个灯带，就比如说类似于 LED 啊， 嗯， 或者什么这样的话， 嗯， 哎，比如说开灯的时候第一个键一开啪灯带亮，第二个灯啪射灯亮，第三个灯啪一开中间的那个顶灯亮， 嗯， 啊，这样的话就越来越亮，变换色彩。但是你也不建议这么做是吧？ 我不太建议就是满吊，如果他这种呢可以采取局部吊顶的状况，这样是完全可以的。 嗯， 如果是客厅那个主灯，我可以建议他不需要这个主灯，啊，可以就我所说为的就是灯带呀，射灯啊，还有侧光灯啊，包括墙面上我们都可以去做， 嗯， 啊，都可以。这个主灯我不太建议放。 好好， 嗯， 然后嗯，他还说就是去卧室也好，去什么也好，这个的过道比较长，那这个怎么能改变一下？比如说光源的这些， 过道改变光源的话，这个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反正基本上就通过这三个手法来做它吧， 嗯， 或者是这个顶子上可以采取一些异形的造型，这样也能解决一部分， 嗯， 或者这顶子我们也可以采取用镜面玻璃啊， 嗯， 这样它也可以。 哦， 嗯嗯， 哎，那你建议比如说因为它这个走道有一定的贯穿感嘛，然后其实真的也并不是说这个走廊长就不好， 嗯， 真的我有几个朋友家就是属于大客厅， 嗯， 小屋子， 嗯， 但是呢这些小屋子呢都是在长长的一条走廊两边， 嗯， 反正我头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因为客厅太大了， 嗯， 客厅大概有30平，所谓就哇，哦哦，好大的客厅，嗯，然后我就真的想象不出来，我就印象那种他们家得多大呀， 嗯， 因为过道那些房间我不可能去人房间，那样很不礼貌， 嗯， 就有想象空间，最后他也跟我说哎呀围子没多大，我们家才135平，哦，我才明白，所以那个是有假象的。但是呢像他的那个长的过道，他做的一些啊，就是像你说的做的是软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这样是可以的，就我们可以在墙面上做一些细微的处理，这样就把它就是你就是说进去感觉很舒服，或者有一些很有特点很有特色的小饰品什么东西，然后这样也能吸引你的眼球嘛， 对对，嗯，特别温馨， 对， 因为他就是比如说他跟他爱人那个屋，然后专门在那门上，反正他软装的嘛， 嗯嗯嗯， 做了一个装饰，那个装饰就类似于夫妻两个人恩爱的那么一个装饰，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 主卧， 哎， 啊， 然后呢，他女儿的那个屋子呢，然后门口，比如说他女儿特别喜爱 啊某个卡通形象，他就专门弄那么一个卡通形象在门上，所以你知道哦，这是女儿的房间， 明白了。 然后老人的那边呢，也是比如说类似于什么百年好合呀，什么白头偕老，类似于这样特别吉利的这种话，然后老人住的，就让你一目了然，特别清楚。 嗯， 然后在过道的尽头，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小的装饰墙，那个小的装饰墙一般大概每年到十二月底的时候，比如说过元旦之前，他都会换。然后比如有的时候是摆的花， 嗯嗯嗯， 然后有的时候是贴的家里人的一些这一年的照片，就它特别像一个小黑板，但是那个黑板吧，嗯，从来也不在上头写东西，基本上都是拿那个外面是塑料的，里头是那个吸铁石的，把大家这一年的，比如说姑娘的美术作品呐，然后她的一些成绩的一些展示，哎，都拿这些都吸上，哎，一看特别好。第二年啪，直接再换了，再换第二年的，它有点像一个优秀榜， 嗯，就是 或者家庭榜、 荣誉榜， 哎是，然后还专门有俩射灯照着这，我觉得倒也还挺好的。 其实这样挺好的。其实这个家呢，其实毕竟还是您自己要住，所以我们也是在做设计的同时，也尽量能留出一部分的空间，让这个业主呢自由的发挥啊。也这样展现一下自己平时喜欢生活上的一些小小东西，可以动手。 是， 嗯，哎，关于这个长长那个过道，我突然有一想法， 说， 就比如说这过道很长，他又觉得很暗，你看能不能比如说就把这地板啊，我去了，我变成那种就是玻璃，玻璃底下呢，就是我稍微留一点这个距离啊，给底下铺上这个感觉就是沙滩的那个沙子， 小石子儿，然后 你 底下养上那小红鱼儿。 哎，这样也可以，但我是走干不走湿 啊啊啊！ 比如我在里边可以放点灯，就打着这个感觉是沙滩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去卧室了，就感觉哎呦，你脚底下踩着沙滩，就整个人就软绵绵、软绵绵那种感觉。 你去夜店去多了吧？ 这种的也可以啊， 对对，也可以。 东西搬入室内嘛， 是，就是个人需求嘛， 个人需求嘛。对， 你想，就包括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饭馆也好，包括比如说像夜店呐、啊，像卡拉 OK 啊，就不，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门口有那种类似于 LED 的射灯， 嗯， 但是这种射灯呢，你只能看到一个光源，啪射出来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比如说打在你们家的门口或者什么，比如说它会有一个造型，比如说雪花的呀，或者什么的，或者说类似于欢迎光临啊等等这些，其实你要在你的屋子里头，你别打到屋子外头，屋子里头有类似于这样的，我觉得也可以啊， 是蛮好的。 你这真的真的 完全可以，它就是一种引路灯嘛， 对， 它可以做的都是隐蔽起来的，不会那么明显一个灯泡在那放着。 对对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进一段这个小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来，今儿个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嗯，欢迎回来啊！一段广告之后啊，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采光的问题。 是的，来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格林小子的问题。 嗯， 他说他就想问问我们的设计师，是不是采光不好，通风也会相应的有一些问题呢？会吗？ 这个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装修把它这个通风的问题给它解决掉啊。 因为我明白他所谓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看，既然采光不好， 嗯， 就一定代表你们家的窗户啊或者什么少， 是， 所以以至于他就引申说那可能就通风差了，其实也不尽然吧。 也不是绝对的啊，这肯定不是绝对的，因为你有时候你在这个房子在不同的方向，它的光线进不来，它不见得它的风进不来。 是， 嗯， 那比如说你给他的建议，恨不能说往屋子里多放点绿植吧。 可以，但是不需要过于太多啊、因为这个屋子里它有一些绿植啊，它会有的植物它是那个吸收那个甲醛呀、啊，或者一些通风的东西， 嗯， 而且你这个有绿色的东西，你的看着也比较舒服啊， 嗯，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但这个不能过于太多， 明白？ 对， 嗯，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就跟那天我跟几个朋友一块聊似的。他们家其实倒不是说采光不好，我觉得还好，因为他们家应该是朝东侧的， 嗯， 反正就每天早上起来他都不用上闹表，都是随着阳光就醒了，因为就给他晒醒了的，所以基本上要一暖和一直能暖和到上午十点或者说再晚一点，但是那时候再晒与不晒跟他也没关系，因为他已经上班了、 嗯、 对，但是呢后来他又老觉得相对通风差一些，因为像冬天一般刮西北风嘛， 嗯， 然后像夏天可能东南风，但是那边的那个没窗户可怎么办？后来我跟他有一建议，我说第一呢就是，比如说你家里可以安一套所谓的新风系统，新风系统，这个可能会对家里的这个空气循环有一定的帮助， 没错， 啊、对，这绝对是， 对吧？这个应该可以。然后再其次呢。可以在你觉得稍微通风差的这么一个方向，可以安一个所谓的吊扇。现在不是有那种装饰扇吗？ 对， 在房顶那种，它啪拉一下， 复古的什么那种， 拉两下就是电扇， 是 类似于这样。哎，它可能也起到装饰啊、照明的同时，也有通风的作用。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改变的方式， 就让它流动起来， 是的， 空气流动起来， 是的， 嗯， 哎。那比如说层高要相对矮的话，你建议家里养大的绿植吗？ 我不太建议家里养大绿植，因为空间的问题，大的绿植，它不但要通风，它也要阳光，啊、所以说像这种状况的话，不太适合养大的，还是养一些小一点的、 嗯、 好活的一些植物。 好吧， 嗯嗯嗯。 但这也难讲，你看像小胖， 嗯， 小胖家里说要吸甲醛，他养了好多绿萝， 对， 死了一半了。当时我就跟他说：“天哪！”我说你们家的 养绿萝都能 是 啊，你也是这么说的。 我说是因为你懒呢，还是因为你们家甲醛太厉害了？ 我觉得你这再养绿植，你不能说啊，我就养了绿植，我把它放那儿，那就不用管了哈。 来， 需要打理的。 对，是的，来再放一段广告。 搬新家，高兴，咱走一个。 恭喜刚哥，这房子装修的老有品位了。 是啊，在哪儿装修的呀？ 我表姐给我推荐的一号新家，从设计到选材施工，每一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号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哎，随着这个广告，咱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是的，嗯，首先呢，再次感谢小冉，因为小冉是头一次到节目当中来，可能略显不熟悉或者略显紧张，不过没关系，以后常来熟悉了就 OK 了， 没问题、啊、 是吧？ 是， 嗯， 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恭喜高卢雄鸡法国队苦等20年，终于在俄罗斯赛场上夺冠，重新捧起大力神杯。听说某家电品牌向消费者承诺，只要法国队夺冠，买家电便退全款。听说预计退款额会达到7900万元，也是够豪的了。我们最近呢，还听说五粮液富贵吉祥为庆祝世界杯成功举办，做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一七星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情况。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总，听说啊，你们正在全国多家电台做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这是真的吗？ 活动确实是真的啊，某家电品牌可以送啊，我们同样呢也可以送。没想到咱北京这边啊也听说了哈。 对啊，否则今天也不会连线您了哈。你们也太厉害了，我朋友花钱买世界杯纪念币都买不到，你们直接免费送，那你们这纪念币究竟是怎么个送法呢？ 那送纪念币呢，是为了满足中国球迷的兴趣爱好。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才特别举办了买酒就送全套世界杯纪念币的活动。凡是在活动期间，只要打电话订购了五粮液股份的一七星酿酒，